室内陡然亮起来，来电了。我好累啊，想休息了。 今天辛苦你了，以后啊少亲自下厨，我会心疼的。 知道了，别让他们等急了，日子还很长，我们慢慢说。 啊，那我走了。 嗯。 那个，我能拥抱你一下吗？ 可以啊。 我会永生对你好的。 好，回去了。 早点休息。 好。 晚安。 晚安。等他下楼，谢池慢慢关上门。他看着眼前蓝色的门帘，粗暴地扯开衣服，因为下手太重，两个扣子掉在地上，滚落到墙边。他咬着牙，将衣服团起来扔进垃圾桶里，走进卫生间，打开水龙头，使劲地搓着自己的手，仿佛回到了那一个个生不如死的黑夜，手上总是有洗不掉的红色，红色。何峰不能在上海久待，他不能为了一时的私欲放下南京的正事儿。傍晚，谢池去了趟联络点，传递物资相关情报，很晚才回家。今天下着暴雨，路上没什么人，他穿着一身黑，还戴了顶黑色帽子，快速地在巷道穿梭。走着走着，身前的车灯忽然亮起来，刺得他挡住眼。只一瞬，眼前重归黑暗。谢池定睛看过去，光是一个不清楚的黑影便认出是何峰。他左转继续走，何峰一路开车跟着他，到了更偏僻的地方，谢池停了下来，车子停在他身后。他把帽檐按得更下，转过身，走到副驾驶，收掉伞坐了进去。跟着我做什么？ 想你了。 你是怕奸情不被发现？ 怎么能叫奸情？叫爱情。 薛之无奈地笑了，他总是能只言片语逗自己开心起来。薛之抓住他的手，何峰反握住他，两人十指相扣，沉默地看着雨景。忽然，何峰开动车子， 送你回去吧。 嗯， 我明天早上回南京。 好。 不多说两句吗？ 我们在一起不安全，还是分开比较好。 你这个性子呀，是怎么让小鬼子对你死心塌地的？男人都喜欢温柔听话贤惠的，懂得讨欢心的。 那你为什么对我情根深重？ 我不一样。 那时候为什么喜欢我？ 忘。 真忘假忘？ 从小到大没挨过打。 还记得那一下呢？ 那一抽是引起了注意，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我还真不太确定，也许是抓鱼的时候，也许是打熊的时候，也许是别的什么时候。那你呢？ 应该是在他们要烧死我的时候。 让你受了不少苦。 苦尽甘，快甘来了。你说我们还能看到国泰民安的时候吗？ 会的。我就不送你过去了。 上去坐会儿吗？ 哪种坐呀？ 哪种都可以。 不去了。 那我走了。 嗯，去吧。 谢石打开车门，撑开伞离开。刚走不远，听到身后的脚步声，他高兴地回头，高抬起伞，让何峰进来。有事吗？ 没事儿。 没事跟来干什么？ 再来看你一眼。 不如我们私奔吧。 好啊。 真的？ 真的。 面对他笃定的眼神，谢池倒有些顾虑了。何峰捏了下他的鼻子， 以后下决心前先过过脑子，是不是真的想当逃兵了，别到时候真跟我走到一半又要跑回来了。 谢池又将脸埋进他胸前，他努力地劝慰自己，我怕死，我为国家已经做得够多了，你也是，好累啊，此次一下也没什么吧。 你总说你怕死，真的怕死，当年在山寨就会直接离开了，而不是留在肥窝里面冒着危险伺机找宋家报仇。 唉，本以为宋莽和宋清涛已经够坏了，还是没坏过小鬼子。 好了，保重。 你也是，虽属不同阵营，面对外敌没有你我，等大炮鬼子们，我们各自退出，一起就去山里生活。 行。 真的不上来？ 我一上去就下不来了。 怕死在我床上？ 不死也得半条命。走了。 何峰抹了把脸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